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早安，早安，今天来到了4月15号啊。那今天要说到呢，前两天我都一直有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最近不是在下雨嘛，然后我就有经常有带雨伞出去。 你竟然那么细心的？ 我有带的，因为我一淋雨我就生病。 OK， 所以就是我每天基本上呢都会先带一把雨伞出去，但是因为哦，我是一个好习惯，也同时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因为我带出去之后呢，如果我去到餐厅吃饭，我就放在桌子上面，我就忘记拿。 哎，我自己本身也超级无敌讨厌带雨伞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 OK， 因为我会每次把它遗漏在餐厅外头啊，总之就是会忘记掉要把它带走这个概念。 哦，因为有时候不显眼嘛，对不对？ 真的。 重点是有的时候好像那些餐厅，它外面有放那个给你特别放雨伞的地方 啊呀， 你放那边，有时候我也不放心，因为放那边过后，你怕人家 不翼而飞， 或者就是不小心顺道就是你的这个雨伞走掉这样子。 是是是是是， 所以就提醒各位咯，如果下次你有带雨伞去餐厅吃饭还是去哪里都好呢，都一定要看着你的雨伞，或者讲说吃饭的时候放在旁边，这样你要走的时候你放一个显眼的地方，你也容易带走，不会讲说留在那边要特地回去拿嘛，对不对？ 是的，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哟。 没错的，来听刘宇宁的烟火星辰吧，选了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最近我们看到大马的歌手戴颖呢，他就发了一个 po 文，然后呢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也很多人在 share 啦，说的是呢他不是超人，但是他尽量。就在这个长文里面讲到说呢，过去这些年来，其实在演出的时候很常都会收到很多粉丝的一些信息啦，但是他不一定就是每天回去都有时间翻看嘛，对不对？ 是，有时候呢我们会等到自己比较空闲的时候呢，才会去打开这些所有很用心的信封啊，很用心的一些手作的东西来的。 是的。 然后没有想到呢，还在打开的时候呢，竟然发现到粉丝有交给自己的那个求助信。 是，就是讲说呢，我现在正在面临什么东西，你可以帮帮我吗？但是因为他毕竟可能收到很多嘛，那就没有办法当下开到完，所以他现在收到的时候有点像就那种过期的求救信这样子，他也不知道找谁好。有些粉丝呢会就是把这个信给他之后也没有留下联络方式，这样他要帮他的话他也找不回这个人。所以他讲说呢，其实他也曾经就是有接触过类似的案件啦，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找到就是人家去开口这样子，所以觉得很难受。所以希望各位呢，接下来如果真的有要求助的话呢，在他的活动的时候可以准备这个黄色的信封啊，特别强调讲说呢，不要为了玩而就是想引起注意而留下黄色信封啦，这样会反效果的。反正就是如果你需要帮助，就留下黄色信封，然后交给他的助理或者他的这个团队的人，这样他有办法的话呢，他就尽量去帮助大家。 对，他也提醒大家不要把任何一个人呢当做是自己全部的这个精神支柱，包括他自己哟。 是的，所以接下来各位如果真的有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找他。当然也希望呢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就没有需要到有写黄色信件的时候吧。是的，可选 Beyond Trend。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静的《还是错过他》。今天我们在勾选呱呱练习生呢，要说到是在我们勾选的这个 po 文，在网络世界保护隐私和安全的方法是怎样的？相信各位每天都有在网络上面按不同的这个 QR code 啦、scan code 啦、link 啦，对，没有错。那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因为这些 link 呢，导致讲说被诈骗啊，或者讲说这也是 touch wood 啦。OK， 当然希望没有。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小心啊，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这不是 呀？所以到底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们避免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几率呢？首先就一定要尽可能把所有这些社交平台的账号呢设为这些私密的账号，就是 private account。 没错，虽然讲说我们每天有contest 都会跟人家讲说，哎，你们要把这个账号设置为 public 哦，这样我们才可以找到你。但是适当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参加游戏，没有参加这些比赛的话呢，就把你的这个账号设置为 public， 这样人家就根本都不知道你的账号是什么。 是。他就没有那个 intention 去想要拿掉你的 account 或什么之类的， 没有错。然后要谨慎的参与任何的这个问卷调查 survey 啦，因为你参与问卷调查一定要填资料嘛，对不 对？ 你填了资料，人家就更加的懂你，比如说你 address 啊、你的 email 啊、你的电话号码、等等这样子的，就可以进而实施诈骗。比如说我们讲到的那种，打电话给你，然后你讲 hello， 他就把你的声音变成。就是 AI 做出来这样子 yeah， 或者是去欺骗你的家人啊、父母啊等等之类的。再来就是呢，千万不要 随便去扫描网络上流传的这个二维码，也就是 QR code 啦。 没错的，你可以去到餐厅里面扫那种 QR code 啦，但是如果网络上面不知名的 QR、你朋友 send 你啊，有陌生人 send 你，就不要随便点进去，反正就是哎，你每天都小心提防就对了啦。毕竟这种情况谁都没有办法预料到嘛。 对对对、所以你们想要知道更多的方法的话，可以去到 GoSwim 的 IG 的 po 文呢，就可以看得到啦。 没错的，来听张远的好人，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GoSwim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今天在 GoSwim 呱呱练习生呢，我们还要说到的是 AI 为人类带来的好处还有坏处。同样呢，这个也是来自我们 GoSwim 的一个 po 文来的啦。 是的，没有错。相信大家现在哎还蛮算是依赖 AI 了吧？不管是在工作上啊，有时候你需要一点灵感的时候呢，都会通过 AI 来给你一些灵感的。 没错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用的 ChatGPT 啦，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写 assignment 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呢去拿一些 reference 啊，去叫他建议讲说，哎，可以怎样写啊，等等这样子的。那它的好处，第一肯定是提高效率咯， 对， 然后可以节省人力资源，因为可能一个人做的工作，你用 AI 的话呢，你可以就是顶三个人这样子的， 真的很棒。再来就是有可能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这个错误的几率啦。 是的，如果你平时可能要算296乘372的话，你要慢慢算就很久了，对不对？那可能如果你用机器去算的话呢，就更快了。那当然坏处也是有的，首先第一可能是过度依赖，就好像我们最近GoSwim都有在拍的片这样子，讲说哎呦，连就是被打抢的时候都要就是先去问这个 ChatGPT 这样子。 呀，你们可以去到我的 IG 啦， KAYLEY.SN 就可以看到这支影片咯。 没错的。第二呢，是很多人都很担心的，我的工作会不会被取代啊，会不会有一天有机器人取代我的工作这样子的。 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一直不断的就是有 input 啦，或者是一直不断的学习。 对的，不要过度依赖 AI 啊，虽然讲说真的很方便了哈，当然还有很多的好处和坏处，你都可以去到我们 GoSwim 的这个 IG po 文去看一下这个 po 文哈，然后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你有朋友是有这样子的啦，就可能依赖 AI 太多了呀，还是想说他平时不用，你都可以 tag 上他的。 OK， 是 这个选 Be on Trend。 GoSwim Newsfeed 焦点 Zoom in。 敦阿都拉离世，政府举行国葬，前首相敦阿都拉与世长辞，享年85岁。政府宣布为敦阿都拉举行国葬，致以崇高敬意。他的遗体将在今天送往国家清真寺，从早上11点到下午1点开放让公众吊唁，最后会在国家清真寺英雄墓园下葬。时隔12年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的邀请，在今天抵达我国，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根据外交部，习近平访问我国期间将和安华讨论双边合作课题，两国领导人还会一同见证马中双方交换谅解备忘录和协议书。随着习近平到访，警方严阵以待，全面提升安保工作，在15号到17号这3天部署超过1000警力，确保这位重量级领袖在国内的行程万无一失。大马机场控股公司提醒，通往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附近的特定路段，在今天晚上6点到7点，以及17号早上8点50分到9点50分完全关闭，民众受促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往返机场。 GoSwim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今天的8点钟呢，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啦，是关于在路上的。OK， 那如果讲说你现在开车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个假设题了哈。现在呢，你正在前往这个目的地，但是呢，你知道现在你要去那个地方呢，就你可能特定的时间点要到，但他在路上塞车哦。 也好，比如说演唱会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演唱会通常都是去到现场，你知道没有 parking 塞车，然后等下出的时候又要塞着出这样子，这样你会选择继续开车，还是讲说尝试可以搭这个公共交通这样子的呢？ 因为我觉得相信会选择继续开车，有可能你自己本身很喜欢那个整个开车的舒适感 ，OK， 不需要人挤人，但是公共交通还可以准时到，所以你们如何选择呢？就可以 WhatsApp.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国轩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404全条例， 使用 Cellcom DG Prepaid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100Mbps 高速。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的分享啊，随时可以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哦。是的，歌选 Beyond Trend。GoSwim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八点钟，今天我们在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开车的时候啦。这样，如果你要前往一个目的地，假设说是演唱会了哈，这样如果你去那边，你知道了会堵车、会塞车，但你又在特定的时间需要到，你会选择继续开车，还是想说搭公共交通呢 ？OK， 来说一下我自己本身的亲身经历吧。我不是刚从中国广州回来嘛，然后当时候呢，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去这个广州塔。 OK。 然后那边当地的人，包括我们认识的人，他们都跟我们说，哇，广州塔那边超级无敌塞车。 可是你们在外国应该不能开车吧？ 我们就不需要去搭德士啊。 哦，就不可以打车。 对，一般上我们会打车，就是打滴滴啊，他们那边是用滴滴，要不然就是你可以用这个Subway， 又是地铁啦。然后当时我们其实一开始的念头说 ，OK， 我们就打滴滴就好了，就是德士就比较方便一点， 就直接从你要上车的地方就直接载到去目的地这样子。 然后那边的人跟我们说千万不要，结果呢，我们去到地铁站的时候，这是我史上看过最多人的地铁站。 哦，真的吗？ 人 那时候是节日吗？还是 没有哦？ 哦，没有节日， 就是你会比。我们在 KL 看到有可能多一个五倍这样概念， 真的吗？ 真的， 好夸张， 很夸张。而且我们进那个地铁的时候呢，真的是好像含金饼这样子， 哦，就是好像那种沙丁鱼这样子。 对对对对，真的是要有点 skill 才可以进去的， okay。 所以我们有准时到达，但是单单在等的整个路程当中呢，会比较久一点，因为毕竟人多嘛。 所以如果你那天你真的搭 taxi 的话，这样他是按这个 meter 收费的嘛，这样只是塞车而已，你应该就不用给他多少钱了。 真的，所以也谢谢当地人给我们的说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啦， 就给你建议了哈。所以下次各位如果有去一些比较塞车的地方的话，你可以考虑搭公共交通啦。不过当然也是看情况，等下回来我就跟你分享一下我上个礼拜的真的亲身经历。最后我还是选择开车比较好了哈。是的，个选 Beyond Trend， 个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今天的八点钟呢，我们在个选渣渣考核官要说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前往目的地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一路上都塞车了，这样你会选择继续开车就塞着去，还是讲说搭公共交通呢？ 是的。 我上个礼拜呢就去看了演唱会，看耶纵的演唱会，然后刚好心血来潮呢，讲说不如就搭公共交通去，因为我也首先第一知道那边肯定塞车 ，KL 去嘛。 对。 第二是因为 parking 很贵， 再加上是 weekend， 对，所以我想说 OK， 我搭公共交通，这样我去的时候基本上不是讲说没有问题啦，因为我是从我家里打车去车站，然后刚好这个师傅他就把我载错了入口，所以我就要绕一个大大的个圈，然后再进到那个车站里面这样子。 哦，那也是一个 bug 之一。 是，他放我的地方是没有办法直接上车站的。我要绕一个大大的圈，我走大概15分钟，所以我全身汗了过我才上去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啦。那假设说这个没有发生的话呢，我搭车去到那边了之后，要回的时候才恐怖。 为什么呢？ 因为回的时候呢，大家一起要就是往这个公交站去挤，或者说这个地铁站去挤这样子。 对。 是，所以因为人多了。时候你知道啦，演唱会又人挤人，然后你真的会等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轮到你上站。 是，那我也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开车，原因就是当即使你会塞车，但是你是在自己很舒服的空间里面塞车， 都有 control 了。你可以听音乐，你可以就是 enjoy 自己，或者是有什么演唱会后遗症呢，都 OK。 只要你不是赶时间，一切都没有问题，就塞咯。但是就塞到至少是在你的空间里面。如果你在外面等的话，好像我这样子，我那天等了很久，等了45分钟我才可以上车。对，所以就是要自己去衡量了。如果你是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开车，但是如果不够时间的话，这样你可以尝试搭公共交通这样子的。 OK， 是的，个选 Beyond Trend， 个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早安早安，今天八点钟呢，我们依然在聊着这个话题啊，是讲说呢，如果今天你要去一个地方 OK， 它是很塞车的，这样你会选择继续开车去吗？还是讲说你可以尝试搭这个公共交通呢？那我们两位最近才有新的经历，就是搭这个公共交通啊。 对 啊，因为 Kelly 是为了避开那边塞车的这个时段，然后我是因为我就是纯粹不想塞在这个人龙里面。我们讲人龙，因为平时车是车龙嘛。这样还有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好像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可能会出国去看球。 是的，没有错 啊，也是好多人，比演唱会还夸张。像这种时候你就可以有第三个 option， 就是在家看球。 那我觉得肯定是舒适的多，虽然他没有来的现场那种激烈感那么的强烈，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棒的一个体验。就好比如说你们可以看这个本周 Astro Highlight 有激动人心的英超联赛啦。4月20号星期日晚上的9点钟，富勒姆呢将会对上这个 Chelsea， 然后他们在近期的这个交锋里面呢，蓝军明显的占了上风，富勒姆有办法在这一局突破重围吗？ 就要看比赛了。那在同一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伊普斯维奇呢将会对战 Arsenal 的。那在早前呢就战胜过热刺的这个伊普斯维奇呢，其实现在这个士气也是满满的，也在努力拿下很多的积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支持起来接下来的比赛。当然所有的赛事呢也可以透过 Azure Premier League 收看直播的，你也可以随时随地透过 Azure Go 点播赛 市 的, 是的， 那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啦。如果讲说今天你要这个去这个目的地，你会选择开车还是讲说啊搭公共交通这样子呢？0169988889， 舍得不选 Beyond Trend。 勾选 Newsfeed 焦点 Zoom in。 敦阿都拉走了。前首相敦阿都拉昨天晚上与世长辞，享年85岁。敦阿都拉是我国第五任首相，2003年开始从敦马哈迪手中接过棒子，率领国政在2004年大选赢下199个国席，取得有史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副首相兼国政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昨天前往敦阿都拉丧府慰问，他对敦阿都拉的离去感到非常悲痛，表示帕克拉是他的良师益友，毫不吝啬给予指导和信任，是敦阿都拉成就了今天的阿莫扎西。乌统署理主席拿督斯里穆哈莫哈山形容敦阿都拉的逝世是我国的重大损失。 Pemegian ini akan dirasai oleh rakyat Malaysia di atas jasa-jasa beliau, di atas khidmat bakti beliau kepada tanah air. Kita ucapkan banyak terima kasih.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团队也发文感叹，我国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国人将永远铭记敦阿都拉的贡献。敦阿都拉的遗体将在今天送往国家清真寺，从早上11点到下午1点开放让公众吊唁。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JJ 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那今天我们9点钟呢，要分享一些大家之前来我们这个 story 分享的日常啦。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讲回自己。Kelly 凯欣昨天听说睡了很久，对不对？ 不是睡了很久，你以为有冬眠吗？ 不是冬眠。OK， 所以是讲你是回到家然后就躺床上 了。对，我吃了午餐之后呢，我就自己在那边刷 IG。 OK， 刷着刷着我就躺在 sofa。 哦，在 sofa。 对。我自己本身如果还没洗澡的话，我一般上都会在客厅溜达， 就那种穿去外面的衣服是不可以上床的。 对对对。然后呢，当我躺在沙发，哇，好像过了大概10分钟左右，我就哇昏睡过去了。 那时候是几点大概？ 大概1-2点左右。 OK， 1-2点就下午啦。 然后我就会起来嘛，毕竟你午觉不能睡太久。 OK， 然后 你是 alarm 吗？没有啊。 没有 set alarm， 因为我觉得都没有什么紧急事情嘛。 OK， 然后我就看了《苦尽赶来遇见你》。 在几点的时候？ 就是我醒来之后。 你没有发现几点？ 对，大概应该是2-3点了。 就是一个小时啦。 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专注力不好，我看 drama 不可以看太多集。 OK， 我可能看1-2集我就累了。 嗯哼。 OK， 看了之后呢，又觉得好累。OK， 再去睡。 OK， 睡到大概4点多5点这样的概念。 然后 要吃晚餐了嘛，就不能再睡。 有， 我就自己开车出去吃 me time。 OK， me time 回来呢，大概回来7-8点，8点。 又躺在沙发了。 就躺在沙发。 OK， 然后你睡了多久？ 我睡了1个小时吧。 所以你是要差不多10点这样吗？9点多10点。 我9点半起来，然后洗澡，大概都10点多了。 想必你今天一定很精神，对不对？ 没有其实人越睡越累的。 会的没？ 会的会的。 可是我发觉有一种魔咒，就是你在沙发睡觉你会特别累啊，然后 好睡过床啊。 是，可是你会发觉你会昏睡，就是你 对， 你不想起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不懂这个沙发就这样魔力，你知道吗？ 真的。 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舍得个选 Beyond Trend， 个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林小柯的《记得很清楚》。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网友们在我们 Story 上面分享的日常吧。 就是呢，有一个叫 Eugene 的网友呢，他就有 DM 我说他的女朋友超级无敌 sweet， OK， 因为大家都很普遍嘛，近期都每天都在用 AI 来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他女朋友呢竟然用 AI 呢来制作他们结婚的这个画面。 OK， 就是去比如说他们拍了这种婚纱照，然后他用那个 AI 做出来是 他们还没拍婚纱照的、 哦、 因为就是有可能还在年轻的年纪嘛。 OK， 所以有可能还没到那个结婚的年龄，但是你又觉得说很憧憬那个画面、 哦、 所以他就用 AI 来制作出来， 就生成那个图片。 对对对，他制作了包括婚纱照啦，包括他们那个结婚的现场啊，婚礼啊、 哦、可以到这样的吗？我知道可以就是转那个风格转去 AI 啦，但是我不懂它可以完完全全从没有东西生成到有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发你自己的照片 okay. OK， 比如说你跟你男朋友的合照 OK， 然后就发，你说你帮我设置一个婚礼的现场之类的，他有可能就会帮你制作出来。 原来有这样子的功能的。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我每次都是在就是发自己的照片，然后讲说你可以转换成这个比如说日式动漫风嘛这样子给我，所以他就而且我觉得他花蛮久时间的， 是 基本上你要放住，你的网络要稳定，然后你要等个 3到5分钟这样子。 真的，或者是你看到近期在小红书非常火的，就是他们会利用自己的照片呢，去制作成为公仔的，就是类似盲盒的那个概念。 就真的是做出来给人家买吗？ 就 是、还 是没有给人家买，但是就是那个一个图 哦哦、 你就可以有可能去制作出来， okay, 哦、 甚至有那些配件哦， 就像 包包啊、鞋子啊， 讲了这拉布布这样子，就是你有，就是你要脸在那个拉布布上面这样子啦。 真的 okay, 你看到的时候很神奇耶，很可爱耶。 可能我做的人家会买吧。不知道、 I don't know。 你也可以去做一下，在这个AI 软件 ChatGPT 去要求他帮你做就可以了。那如果做完过也可以发进来01699888889的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陈环的《今天就做回小孩吧》。今天九点钟呢，继续来分享一下网友们来分享的这个日常啦。 就是有一位网友呢，他就是去买了奶茶，相信大家有奶茶瘾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一般上都会只会固定买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口味。 OK。 可是呢，他买着买着呢，就不小心买错了口味，就有可能没有注意太多。 OK。 啊，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一般上叫外卖的时候不小心点错之类的。然后没有想到呢，当那个奶茶一来的时候呢，竟然比他原本想要买的那个味道呢还更加的好喝 哦，就是点错，我们广东话讲错打错脚这样子，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反正我叫到了，这样我去喝了，那你只要一喝了之后，那个口味其实是比我预想中的还好喝的。 是的，没有错，因为有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不敢去尝试其他的口味，担心会踩雷呀、啊，还是会担心会翻车啊， 对， 就不想要花冤枉钱。可是来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发现到 它？可是如果啦，你去奶茶店啊点奶茶，然后这个人给错你 order 了。你会就是哎算了啦，就不要计较啦，我就试这个新口味了，还是讲说你还是要叫他换回你的这个口味？ 我觉得是好喝的话就可以坦然 接受。可是你还没有喝的吗？ 哦，还没喝。 还是就是你拿到了勾、欸、比如说你叫普通的珍珠奶茶、可是他给你的是芋泥的那个这样子、哦、啊，你会想说要 try 吗？还是就 我可以接受的话我肯定就接受、 okay? 如果那个味道好像，如果我不喜欢芋泥的话，有可能我就会很坦白的跟他说，哎，你是不是弄错了、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错啦，因为毕竟是他弄错 order 嘛，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Okay, 但是我尽量都不会去让他们添麻烦 啊，就是如果有这绿茶的，这样你就喝不好咯，如果是有就是其他口味的，这样就试这样子啦。 嗯，是的，没有错。 就看到这个经历了之后，可能就可以更多的去尝试其他的口味吧，勇于尝试，可能会发现不同的这个好喝的口味这样子的。OK，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OK， 那今天呢，我们要说到关于之前我们刚上线的，就在上个拜四全新上线的《歌选吃瓜学会老师篇》啦。这个礼拜呢，其实我们就会有全新一集的啦，是关于同学篇的，就是你在读书时期的时候跟同学有过的一些瓜，我们就会在线上一起吃这样子。那如果你还没有看前面两集的话呢，都可以去到我们 Go 选的 YouTube 去看一下这两集哟。 是的，没有错，因为第一集呢就是爱情篇。好像第二集呢就刚才好像 Crystal 刚说到的就是老师篇了，其实大家看了之后有一些感悟啊都可以 comment 在底下，我们非常热烈欢迎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意见等等之类的。因为昨 天我有share的 IG story 嘛，然后刚好有网友们就有来 reply 我的 story， 讲说哎，我看了这个颠覆我三观，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然你也可以在留言区下面讲这些的，就讨论一下咯，哪一个是你觉得哇最接受不到这样子的。 是的，没有错。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跟你们说的，就是4月23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钟呢，我们勾选全员 MC 哦，将会在这个康乐夜市 PUNC Lemon Tea 手打柠檬茶的档口跟大家见面。因为你们只需要完成简单的这个步骤呢，就可以兑换一杯由 Kristen 文阳、Broccoli 李伟俊、Jaden 杰等免费手打的西瓜柠檬茶。 没错，到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女 MC 们都会在现场呢，就是把这个奶茶递到你的手上，不是奶茶，是这个柠檬茶， 是、 对，递到你的手上的。所以不要等了，马上就 subscribe。我们勾选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当然看了之后呢，也要记得 Like、Share 还有 Comment 咯。是这个勾选 Beyond Trend。